分身集會品第二。咁啊，本經咧一共咧就係有十三品。咁啊，第一品係偷離軒功神足品，已經咧係解釋完。現在我哋第二品啊，叫做分身集會品。咁啊，何以叫做分身集會品呢？就係講地藏菩薩啊。咁啊，在各方面所有嘅分身地藏菩薩都集會來到呢個偷離天宮。咁啊，點解各方面嘅分身地藏菩薩都來集會到呢個偷離天宮咧？咁啊，因為上一品啊，咁啊，文殊師利菩薩曾經咧講過，佢話所有從無量邊世界來嘅天龍八部中，佢個數目多到咧，即使佢文殊菩薩嘅神通力啊，千劫測度都冇法子啦，知道佢個數目。咁啊，就算釋迦牟尼佛啊，以佢呢個佛眼觀，亦都唔知道佢呢個數目多少。咁就顯示地藏菩薩啊，久遠久遠劫以來，咁啊發心大慈大悲，廣度一切有緣，亦都係咧無量無邊數咁多啊！咁啊，既文殊師利菩薩同埋釋迦牟尼佛，咁啊都讚歎地藏菩薩。因地發生以來啊，所度嘅天龍八部眾生係無量無邊咁多，咁所以此一品咧就係、是、分佈於盡空法界嘅地藏菩薩，咁啊親自集會於呢個偷離天宮啊，嚟做一個證明，咁啊證明佢自己。的的確確是久遠劫來啊，發大菩提心所度的天龍八部等眾啊，佢呢個數目咧係好多噶，所以此一品咧就認為叫做分身集會品。第二是八千萬億不可算、不可思、不可以、不可量、不可說無量阿僧祇世界，以是者就是正當啊，同埋偷離天宮神足品說完之後啦，咁啊八千萬億咁多個不可思，咁啊不可以深思，不可以。就不可以用個口咧去講盡，不可量就係唔能夠用呢個數目啊來到個測量，不可算啊，即使用個口去算，亦都算唔出。咁啊，唔單話一個不可思、不可以、不可量、不可算啊，而且係八千萬億。咁多個不可思、不可以、不可量、不可說咁無量啊！呢、這個阿僧祇世界嘅所有地獄住，即係凡係有地獄嘅地方，就分身地藏菩薩啦。因為地藏菩薩就喺呢個地獄之中來到化度眾生。咁啊，所以地獄無邊，地獄無量啊！呢、這個數目數唔清，所以分身地藏菩薩嘅業福係無量無邊之多。現在俱來集在偷離天宮啊！所有盡空法界嘅地藏菩薩，以及佢所教化。嗰啲眾生啊，現在色界咧一齊混雜， 想这个偷离天宫那次，他以如来神力故，就各以方便与诸不解脱从业道出者，咁啊说明所有尽空法界咁多嘅地藏菩萨之所以能来混集于呢个脱离天宫啊，系完全由呢个如来个威德神力加倍之故，咁啊以如来神故。就各以方面所有尽空遍界咁多分身地藏菩萨，各国呢从他自己所教化这个国土啊那一方面而来，那么就是各方面就以诸不解脱从业道出者，那么不单是地藏菩萨来啊，尽空佛界咁多个分身地藏菩萨，在佢本处所教化而得到解脱，响呢个业道出嚟呢个地狱苦，得到解脱嘅众生咧，咁咪亦都一起来啊！我话亦各有千万亿罗游初数。就说明咧，唔单话地藏菩萨分身无量咁多，而受地藏菩萨所教化，从呢个业道超出得到解脱嘅，咁啊佢呢个数目亦系千万亿来由拖咁多，得供持香花来供养佛啊，咁啊彼此共同。咁啊，持呢个香以供花嚟嘅供养佛，咁啊，可见我哋供养佛啊，一定要以呢个香花六种供养之中啊，属于两种，我哋一心一意虔诚恳切，以香以花嚟嘅供养佛，个比诸同来等众啊，皆因地藏菩萨教化。都定不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此就是解释上文啊，所谓各以方便与诸解脱从业道出者咁多个大众，咁此等大众啊，天龙八部鬼神现在同埋地藏菩萨一齐来到呢个脱离天宫个比劫来等辈。都是因为地藏菩萨的大慈大悲之所教化，永远离开这个恶业道苦啊，永远得到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退转，所以就得到解脱。那么说明地藏菩萨因中行菩萨道啊，所教化的天龙八部啦，确确实实啦，系无量无边之多。佢是诸众等久远劫来就流浪生死，六道受苦，暂无休息，只就系解释啊。咁啊，点解分身无量咁多嘅地藏菩萨？各国响佢自己所教化之处啊，要化度呢啲从业道出嘅众生咧，我话是诸众等啊，由于此等嘅众生，就久远劫来，即从啊久远久远劫以来，直至今日，就流转生死。咁啊，历劫以来由呢个无明烦恼，咁啊起心动念都无非是罪，咁啊造下呢个罪业之因，所以感受呢个生死嘅痛苦。咁啊，如同一个人啊，在呢个大海漂流一样啊，无呢个两岸为佢依止啊。 咁啊，众生在呢个生死中流转，亦复如是啊。咁啊，冇呢个解脱嘅彼岸为佢所依止，所以漂流于呢个生死海中，六道轮回所受嘅地狱恶鬼畜生啊，种种嘅痛苦啦、啊，暂时都无有休息啊。所以转神庵大师劝发菩提心莲文里边讲，佢话恶言而天啊，都恶言地而人，恶言而地狱恶鬼畜生个黑门招出的二无还啊，铁屈站离的二又入啊，一说我哋嗰啲苦恼嘅众生。刚刚离开这个三恶道，他又做罪业啊，又是呢翻返去这个三恶道之中，所以朝头早离开这个地狱黑门，咁啊晚上呢又翻去这个黑门地狱受苦啊，好似这个人世间，咁啊即使得佢犯咗罪，不以假释啦，放咗佢啦。但恶性不改啊！朝头早假释离开个监房，佢跟住又去偷，又去抢，又做坏事。咁冇几耐咧，太阳都未落山啫，佢又俾人捉翻去坐监一样。所谓恶性就不改啊！咁啊，众生流转生死啲亦复如是啊！有时就为天，有时就为人，有时为地狱恶鬼畜生，总之六道轮回。所以劝发菩提心文里面有讲啊，佢话饿饿即骨，得过比崇山；茫茫幻思系多于大地啊！我哋轮回六道所受嘅生死，每一次生总有一副骨头。等到死了之后，将这些骨头啊，打横来个平台啊，我们这些生生死死骨头阔过这个大地。如果将每一次受生死的骨头堆起来，是高过这个大山啊，那都是形容我们六道众生轮回生死那种次数之多啊，以及所受的痛苦呢是无量，所以叫做暂无休息。那么由于是等众生久远劫来流浪生死六道受苦从无止息，所以地藏菩萨就慈悲化度他们，他说以地藏菩萨广大的慈悲以本心誓愿故啊，就各获果证，咁就显地藏菩萨呢个孝行，亦系显地藏菩萨嘅大慈悲。咁啊，菩萨以慈悲，以呢甚深嘅宏誓大愿故，化度佢哋，使佢哋咧转恶就为善啊，转邪就归正。最后呢就开这个智慧花，得结成这个菩提果，他说各获果定。因此上文就算呢，各获从业道出而得解脱者，他既知偷利，就心怀踊跃，瞻仰如来，就目不暂且。咁此等受地藏菩萨所教化的众生，咁啊现在同各分身地藏菩萨来到呢个偷利天啊，咁啊人人个心都得到欢喜踊跃，点解咧？咁啊有机会亲自见佛啊，闻佛说法，当然个心咧系踊跃欢喜啦。咁啊瞻仰如来，即系瞻视。以往呢是仰望教主释迦牟尼佛，就目不暂舍，因为佛是很难直遇，现在既然有机会亲自见佛嘛， 所以个好诚恳、好欢喜咁啊，系瞻仰佛嘅慈容。呢只眼咧，从来都未曾停止过咁嚟到望于佛。第二时世尊嘅书金色地摩八千万亿不可思不可言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世界诸分身地藏菩萨摩诃萨顶第二作是业，咁啊，此一段经文咧就正当尽空法界分身无量的地藏菩萨，以共他所教化无量无边数目咁多个从业道出而得解脱的众生，咁啊来到普利天啦。所以佛当呢个时候咧，佢就舒起呢个金色地啊，佛咧全身都系黄金色，所以佢个手臂咁啊亦系黄金色嘅。书者就是伸开咁解，即系书展伸开佢呢个金色鼻，就摸从各方面来个八千万亿不可思议、不可量、不可说无量咁多个阿僧祇世界而来嘅呢个分身地藏菩萨嘅头顶，咁啊一般呢所谓摩顶受记啊，就名为叫做摩顶啊。咁啊，佛摩地藏菩萨嘅顶就表示呢个安慰之意。咁啊，跟住咧就同地藏菩萨讲啦，佢话唔依五族恶世，教化如是刚强众生。令心调伏嘅舍邪归正，佢话我本人即个佛自己称啦，佢话我在呢个五族恶世里边咧系出世，在呢个五族恶世里边咧修行成道啊，咁啊亦都在呢个五族恶世里边教化嗰啲刚强难教化众生，咁啊令佢呢个刚强之心。得以调伏我哋众生嗰啲刚强之心、顽固之心啊，好似咧系深原野马一样，都无时止息嘅。咁啊，唯有佛啊呢个慈悲嘅法水啊，先至可以洒净我哋呢个猿猴野马。这个生生灭灭的妄想心令他调伏，那么舍离这个邪见恶见而归于真正三宝，归于正见，他说十有一二都常恶习在啊，他说我即使都发起的心愿向这个五族恶世里面教化那些刚强众生，令他的心调伏舍邪归正，可是啊，十人之中呢都常有一二位啊，这个恶习烦恼仍然是存在，等于说这个十有一二的其中的刚强众生呢，他都不容易接受你的教化，你即使肯教化他，他都未必接受，那么佛的威德神力已经是不可思议了，那么他所教化娑婆世界这个难教化的刚强众生，那么十方都尚且有一二不容易接受教化，那么是现在地藏菩萨呢分身尽空遍法界教化，尽空遍法界无量咁多嘅地狱众生，咁啊得到从呢个恶业道出嚟，而证得呢个解脱位，得到进入不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咁啊，佛咧如是廣泛咧，都係顯示啊地藏菩薩呢個因中嘅大願宏心，亦都默默顯示咧，以我哋呢個後世嘅眾生啊，除咗念觀音菩薩之外啊，咁啊有因緣，亦可以念南無大願地藏王菩薩啦、啊。或者受持讀诵此個地藏經，咁啊以地藏菩薩嘅威德神加倍之故啊，我哋可以免離呢個地獄苦啊，而得到呢個出世嘅解脱。佢話五億分身千百億，就廣切方便。咁啊佛話：因為我既然於呢個五族惡世之中教化呢個剛強眾生，令佢個妄心調伏，捨邪歸正。咁啊，然則我啊係點樣化導佢哋咧？所以佛話我亦都啊常常分身千百億咁多，咁啊遍於盡空法界，廣設種種嘅權巧方便啊！即而下面所謂應身得道者，即現何身呢？為佢說法，咁啊目的呢就係、使佢呢個剛強啊難化啊，成為呢柔和容易化道，而歸向於三寶。不或有利根，就聞即信受啊！咁啊，若是其中有一類比較咧根性猛利嘅，咁啊呢個我見冇咁剛強，呢、這個我執冇咁深厚，咁啊佢而家聞到佛啊呢個方便權巧法要，佢哋即時生起嘅信心，而且咧就受持全部半點嘅疑惑。咁啊，呢一類人咧就有善根，所謂宿福就深厚啦。都或有善果，就勤勸成就啊。咁啊，有一類人，咁啊，佢哋要同佢講呢個善法嘅果報。咁啊，勤勤勸佢啊，修學呢個善法，而得到呢個善嘅果報。咁你如是勤勤咁劝佢咧，佢亦得以成就啊！因此发呢个善心而得到呢善果。佢或有暗遁，九化方归。咁啊，人之中咧，所谓每一个人佢个宿生嘅福力，佢个业力啊唔同，所以佛说法咧，亦都有种种嘅分别。咁啊，有一類呢個暗盡嘅，即係如痴黑暗重嘅人，咁啊根性暗盡啊，冇咁猛利嘅人啊，咁就要九化就方歸，即係要咧説好多法，要花好多嘅時間，咁然後咧先至可以令佢啊。咁啊，歸敬三寶。咁或有熱重嘅不生敬仰啊，咁啊有一類咧，呢個罪孽更加重嘅人，咁啊你借此為佢種種權巧方便説法，佢都唔生起一個恭敬心，唔生起一種咧仰慕難得之心啊。例如你叫佢信法，佢就偏偏唔信喎。你叫他皈依三寶啦，種時根啦，他就偏偏就不皈依。你叫他受持五戒啦，不要殺生，不要偷盜，不要奸淫，不要妄語，不要飲酒，他就偏偏殺生食肉。他就偏偏做你貪心之事，或者做其他不正常的事，他根本對你所教導就不生半点的恭敬仰慕之心。他说如是等辈众生就各国痴别啊，分身道脱。此就是解释分身八 千億廣捷方便嘅，所以咁啊，既然我分身八千億遍於法界廣捷方便嚟到度眾生啊，咁啊，悉之所度嘅眾生亦服務啦。咁啊，各個嘅根性大小，咁啊，心口不同，而我佛呢，亦都係以咁啊種種嘅身，説種種嘅拳口方便法嚟度脱佢哋，就發現男子身，咁啊有陣時咧，佢哋現一個男子身，即係現呢個同律身為佢説法。咁啊，若是遇到係女子咧，佢就發現女子身啦。嗱，例如觀音菩薩，大家都知道，凡係信佛者都知道。咁啊，觀音菩薩咧就唔係女子身，因為觀音菩薩根據《大悲忏》裏邊講啊，佢話南無就過去正法明如來，係現時就觀世音菩薩啦。佢成了功德，具大慈悲，一身心念二千手眼照见法界的扶持众生，令发广大道心。咁啊，既然观世音菩萨过去已经成佛，名为佢嘅正法明如来。咁啊，佢已经过去成佛啦。咁啊，成佛呢个绝对唔系女子身，成咗佛之后。是纯粹是大丈夫上，咁啊现在之所以现个女子身啊，就因为古代嘅礼格不同，古时个女子啊三步都不出闺门，咁啊如果你以个大丈夫身，就唔能够穿黄不舍啊去化度佢哋，咁啊而且女子身就的确比呢个男子身。个业障重，就算古时嚟讲咧，男子可以去外边应酬，而女子咧三步不出闺门嘅，咁啊已经在呢一方面咧就吃亏啊，蚀底咗好多啦。而女子亦有一句话，所谓三从四德啊，犯戒，在家就要从父啊。出家就从夫，老来就从子，咁啊一生等于冇晒自由一样。咁啊因此业障重故，咁啊观音菩萨大慈大悲现呢个同类身啊，即系现翻呢个女子身。咁啊彼此都系女子身啦，佢就可以咁啊入到佢个闺房，咁啊为说法。嚟到化度佢啊，所以在中国一般嘅女子，佢未必识得有释迦牟尼佛，亦都未必识得呢有阿弥陀佛或者药师佛，除咗信佛者就例外。但系一般嘅女子呢，佢识得啊有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咁啊，例如好多嗰啲鄉村，咁啊，在我哋廣東啊，各處嘅鄉村啊，呢、這個神樓啊，即係神國啊，除咗呢個祖先位之外咧，差不多啦，呢、這個神樓裏邊啊，就有寫到南無大慈大悲啊，或者再加上廣大靈感觀世音菩薩嘅位響處嚟嘅供養嘅。咁就可以觀音菩薩嘅大慈悲係深入民間啊！因此咧，一般人未必識得有釋迦牟尼佛，未必識得有藥師阿彌陀佛，但係人人咧都知得有觀音菩薩啊！就因為觀音菩薩大慈悲，以呢個女子身啊，深入民間嚟到化度古時。这个多苦多难的女子，所以我发现就女人身啊，咁啊观音菩萨如此，乃至十方三世诸佛啊，亦复一样，常常现呢个女子身嚟到化度呢个女子啊。 都发现天龙身，就发现鬼神身。咁啊，天龙鬼神就包括八部中，咁啊，天龙八部之中，咁啊，所谓应以天身得道者啊，咁啊，佛就现天身，应以龙身、神鬼身得道者，咁啊，佛呢就现呢个龙用鬼神身嚟去化道你哋，所谓与其同类啊，就称赞佛性。个画面山林川源，个何时池井利及于人，就皆悉道断。咁啊，佛呢有阵时唔单现呢个正报身，嗱咁啊，男子女人。天龙鬼神都是正报身，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正报的身体，即是有他这个肉体，但是亦有所依止这个世界。虽然我们有我们这个肉体，若是没有这个世界，没有这个山林，我们怎可以依止？若是没有这个河水的川源，我们怎可以生存？因此佛呢有时啊亦都现这个依报山，现山地现林，现村地现园，乃至旱灾的时候呢，他们现这个河池泉井啊，利及于人，使他悉皆道歉，都说明佛的慈悲广大。他或现第五色身，咁啊，第色身咧就系、是、呢个天上啊，呢、这个三十三天嘅第色身。咁啊，天地色就系属于呢个地居天咧最高噶啦。所谓依地而住，唔能够离开个地嘅，就系、是、以呢个三十三天嘅第色天咧系为最高。咁啊，画现梵王身啊，咁啊，梵王咧就系、是、清净，咁啊，佢就梵。咁啊，佢在生嘅时候，在人数中，佢持呢个不淫欲戒啊，咁啊持呢个不淫欲戒，持得清净啊，所以身心清净故，生到为呢个梵天，呢、这个梵天之王。佢画现转轮王身，咁啊转轮王咧就是、入金银铜铁四种啊。统领这个四大部分，其中以这个金轮王呢就统领四周完整无缺。那么所谓轮王者，若是他在人间修这个十善法，亦都修这个种种的福利，那么他入为这个转轮圣王之时，那么他这个眼前呢就有个轮宝出现。咁啊，當時佢就作念啦，咁啊，既有輪寶出現啦，難道我啊真係做呢個輪王？咁佢話：若是啊，我真係做呢個輪王，咁啊，呢個輪寶咧就喺呢個空中旋轉。咁佢作念之後啊，呢個輪寶咧真係喺呢個空中旋轉啊。咁啊，因此咧佢成呢個輪寶，若是金輪王。他们游化四大部洲啊，金轮王呢就统领这个四大部洲，其他的银王、铜轮王、铁轮王就或者统领三洲，或者统领两洲，铁轮王呢就只是统领啊这个纳禅部洲一个洲，就名为他们转轮王身。佢就畫面居士身啊，咁啊居士通常講咧，總之佢就唔出家，但係佢咧以呢個在家身嚟到信法，都名為佢哋居士。但係如果真真正正解釋呢個居士兩個字嘅意思咧，就唔係咁簡單嘅。居士者，佢只係出家，咁就叫做居家之士啊。他居住在这个家室，而但是真真正正信佛学佛呢，是依佛所说的教法的修行，所谓清心寡欲啊， 博览古今的书籍，他的名分、啊、他的德行、啊、是很清高的，就名为他的居士，就不是普普通通、啊、来到佛陀，除了烧三支香，你叫他救三个头、啊、他都未必扣得四正、啊、这样就叫居士了、啊、绝对就不是那么简单的，而是对这个佛法有真正的认识、啊、而人能够淡泊名利，亦都受持五戒，只不过他这个外表不是现这个出家身，仍然居家生活，所以叫他为居士。那么国王呢，亦名叫做宿散王。为什么叫做宿散王呢？就是世界上的国是很多的，那么即使不是国王，他们用宰相、啊、或者是总统、啊、或者是国务卿、啊、总之为一个的领导者，那么照现在呢我们所住这个地球这个世界、啊、那么联合国所统计，即是入了会的参加这个国际组织的，都有140多个国家，就等于话有140多个王啊，有140多个统治者。咁啊，既然有140多个啊，咁啊证明呢个王多啦。咁啊，多到乜嘢嘅样子呢？就好似我哋拉一扎嗰啲粟米啊，你顺手将佢一散，咁啊散开。咁啊，当然满地都有啊，有啲响前，有啲响后，有啲响东嘅，有啲响南。咁啊，一散开嗰一扎粟米啦，咁啊前后左右都有咯喎，咁就说明啊，世界上嘅国王咧好多，有啲响东，有啲响南，有啲响上，有啲响下。咁啊，我哋处身于呢个世界之中，呢个国王咧好多嘅，如同嗰啲粟米咧，哪一扎散开又处处有，唔系话单独咧一位国王。所以国王呢亦名叫做宿散王啊，各国分疆划界来到呢自己啊发挥佢呢个行政啊，维护佢自己的本分之内的子民，佢就发现宰辅身，宰辅身就即系宰相，除咗国王之外呢，佢系最高嘅。他是专门辅助这个国王办事的，就好像美国总统之下有个国务卿，那么这个国务卿呢就似得是这个宰辅，真的除了总统之外呢，他都是最大的权威，最大的办事能力者，那么在一人之下，在全国千千万万人之上，咁就名为佢就宰辅身，就发现官身啦。咁其他嘅官或者咩部长之类咧，咁就好多啊。一个国家里边就唔止一位两位啦，所以官同埋佢个边属，就发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比丘婆夷，咁啊现呢个四众生，咁啊男子出家。受过250条戒嘅，就名为佢就比丘；女子出家受过348啊，再加上嗰啲微细小戒，一共有500条嘅，就名为佢就比丘尼。咁啊，若是话男子信佛受咗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奸淫、不妄语、不饮酒啊。就名为他们优婆塞，中国话他就近善，他是亲近佛，是侍奉佛的男子。若是问女子受了三归，亦都受了五戒，名为他们优婆夷，中国话他就近侍女，是女子发心受五戒而亲近佛的，名为他们优婆夷。他乃至声闻罗汉辟支佛菩萨，就是佛现这个出世的四圣身，现这个声闻身， 現呢個阿羅漢身，阿羅漢即是係聲聞，聲聞即是阿羅漢啦。在呢個小乘個位之中，咁啊出家親近佛，聞佛說法嘅心聲而不以誤導嘅，咁就名為叫做聲聞。佢話以佛音聲令一切聞，聞佛音聲而修行正果。正到阿罗汉嘅，就名为叫阿罗汉四果。咁啊，辟之法即是系圆果。咁啊，菩萨咧就系有浅慧个菩萨，就有深慧个菩萨啦，有言慧个菩萨，就亦有性慧个菩萨。若是话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屬於呢個言慧，即是係淺慧菩薩。若是話十地破無明正法身啊，咁就屬於叫做聖慧啊，亦即是係深慧菩薩啦、啊，就是、而已化道。不非但佛身獨現其前啊，就唔係話單獨咧現佛身。亦等於話咧，如剛才所說，現男子、女人身、天龍八部身、國王身、居士身啊，乃至到出世嘅四聖身，總之係應何身得道者，都即如何身而為説法。各位與官員屢結貧苦，道脱就如。而等南伯光和罪苦众生，学其有未调伏者嘅随业报应啊！若堕恶趣，受大苦时，佢已当亦唔再铺利天公嘅恩勤付足，令娑婆世界至微律出世以来众生，悉使解脱，远离诸苦，都如佛受记。咁啊，此一段经文嘅大意咧，就系话佛虽然嘅历劫贫苦，度嗰啲光强难化众生，但系上文都亦都讲过啊，佛即使发心度嗰啲光强难化众生，但系十有一二都尚恶十在啊，等于话咧，十人之中仲有一两个比我顽皮啲、刚强啲。你肯教化佢，咁佢都唔听你话噶喎。咁啊，呢类众生嘅点咧？所以佛咧就嘱咐地藏菩萨啦，对于此一类所谓刚强而不接受教化嘅众生，你都要发一个大慈悲心，化度佢，令佢啊，即使今日唔能够得解脱，至到日后弥勒菩萨出世前。你同樣教化佢，直至到彌勒菩薩出世啦，咁啊使佢咧善根深厚啊，都要接受彌勒菩薩所教化，而得到咧永離呢個惡道啊，為佢受記，得到解脱，咁就可見佛啊嗰種嘅慈悲，唔單在生咧係教化眾生啊。即使日后灭道啦，仍然心心念念啊，恩勤付足，地藏菩萨乃至其他菩萨啦，都唔好放弃呢个大慈悲心，都要化度呢啲咁嘅苦恼众生。各位观，我们啲地藏菩萨啊，你观察一下，五类劫贫苦就系我释迦牟尼。所谓累劫以来啊，多生多劫，咁啊，狠啊，教化嗰啲苦恼嘅众生，佢话道脱如是等咧，难以教化，认真光强啊，亦都罪孽深重嗰啲苦恼众生，咁啊，其有未调伏者。即是等于说十有一二啊，他都不听话，不肯接受教化的。此一类人呢， 佢日後啊仍然係隨業報應啊！嗱，咁啊十個人有一二，咁啊即係十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二啦。咁你話呢個無量無邊世界裏幾多無量無邊不可説嘅眾生？你話十分之一二啊留下嚟，未有接受佢嘅教化，呢、這個數目亦都唔少喎、啊。所以他既然不肯接受佛的慈悲教化，就一定就隨業就報應了，隨其所這個罪孽，你受報呢於這個三個道中，他受報之時所受的淺深程度啊，就應於他所做的罪孽淺深啊，而決定佢所受嘅惡報咧係淺深，咁就明為一個隨業啊。報係應佢嘅業力淺深而受報。佢話若放惡趣就受大苦時，咁佢正當墮於呢個三惡道惡趣之中，或者地獄，或者惡鬼，或者畜生啊，受呢個三惡道大苦之時，